你好，我是公元学。今天呢，我们来聊聊 Spring 背后的字节码生成技术。Java 程序员几乎都了解 Spring， 它的 IOC 特性，也就是依赖反转，和 AOP 特性，也就是面向切面编程，功能非常强大应用。而它背后的字节码生成技术，就是它的一项重要支撑技术。Java 字节码能够在 JVM 上解释运行或即时编译执行。其实除了 Java， JVM 上的 Groovy、 Kotlin、 Clojure、 Scala 等很多语言也都需要生成字节码。另外 PlayScript 也可以生成字节码，从而在 JVM 上高效的运行。字节码生成技术很有用，你可以用它将高级语言编译成字节码，还可以向原来的代码中注入新代码，来实现对性能的监测等功能。目前我就有一个实际项目的需求，我们的一个产品需要一个规则引擎，解析自定义的 DSL， 进行规则的计算。这个规则引擎处理的数据量比较大，所以它的性能要越高越好。因此，如果把 DSL 编译成字节码就最理想了。既然字节码生成技术有很强的实用价值，那么本节课我就带你掌握它。我会带你先了解 JVM 和字节码的指令，然后借助 ASM 这个工具生成字节码，最后再实现从 AST 编译成字节码。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你会加深对 JVM 的了解，掌握字节码生成技术，从而更加了解 Spring 的运行机制，甚至有能力编写这样的工具。字节码是一种二进制格式的中间代码，它不是物理机器人目标代码，而是运行在 Java 虚拟机上，可以被解释执行和即时编译执行的。在讲后端技术时，我强调的都是如何生成在计算机上可以直接运行的二进制代码，这比较符合 C、C++、Go 这样的静态编译型的语言。但如果想要解释执行，除了直接解释执行 AST 以外，我没有讲其他的解释执行技术。目前更常见的解释执行的语言是采用虚拟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JVM， 它能够解释执行 Java 字节码。虚拟机的设计又分成两种技术，一种是基于站的虚拟机，一种是基于寄存器的虚拟机。标准的 JVM 是基于站的虚拟机，后面我们把它简称站机就好了。在 JVM 中啊，每一个线程都有一个 JVM 站，每次调用一个方法都会生成一个站帧来支持这个方法的运行。站帧里面又包含了本地变量数组、操作数站和这个方法所用到的常数。这种站帧的设计跟之前我们学过的 C 语言的站帧的结构其实有很大的相似性，你可以通过21讲回顾一下。站机是基于操作数站做计算的，以2加3的计算为例，只要把它转化成逆波来表达式2、3加，然后按照顺序执行就可以了，也就是先把2入站，再把3入站，再执行加法指令。这时要从站里弹出两个操作数做加法计算，再把结果压入站。你可以看出站机的加法指令是不需要带操作数的，就是简单的 iand 指令就行。这跟你之前学过的 ir 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操作数都在站里，加法操作需要两个操作数，那么从站里弹出两个元素就行了。也就是说，指令的操作数是由站确定的，我们不需要为每个操作数显示的指定存储位置，所以指令可以比较短，这就是站机的一个优点。接下来我们聊聊字节码的特点。字节码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类 myClass， 其中父方法实现了一个简单的加法计算，你可以看看它对应的字节码是怎么样的。在命令行终端敲入放在文稿中的这两行命令，会生成文本格式的字节码文件。打开 myClass.bc 文件后，你会看到父方法一共有四条指令，前三条指令是计算一个加法表达式 A+3，这完全是按照逆波兰表达式的顺序来执行的，先把一个本地变量入站，再把常数3入站，然后再执行加法运算。如果你细心的话，还应该会发现把参数 A 入站的第一条指令用的下标是1而不是0，这是因为每个方法的第一个参数是当前对象实例的引用，也就是 this。 我提供了字节码中一些常用的指令，以便增加你对字节码特点的直观认识。完整的指令集你可以去看看 JVM 的规格书，我也给你提供了链接。其中每个指令 都是八位的，占一个字节。而且像 iload-0、inconst-0 这样的指令，甚至把操作数都压缩进了操作码里，可以看出字节码的设计很注重节省空间。根据这些指令所对应的操作码的数值， myclass.bc 文件中你所看到的那四行代码变成二进制格式，就是我放在文稿中的这个样子。你可以用 hex dump myclass.class 显示字节码文件的内容，从中可以发现这个片段，就是橙色框里的内容。现在你已经初步了解了基于站的虚拟机，与此对应的是基于寄存器的虚拟机。这类虚拟机的运行机制跟运行机器码的机制是差不多的，它的指令要显示的指出遭到数的位置，而它的优势是可以更充分的利用寄存器来保存中间值，从而可以进行更多的优化。例如当存在公共子表达式时，这个表达式的计算结果可以保存在某个寄存器中，另一个用到了跟公共子表达式的指令可以直接访问这个寄存器，不用再计算了。在站机里是做不到这样的优化的，所以基于寄存器的虚拟机性能可以更高，而它的典型代表是谷歌公司为 Android 开发的 Dalvik 虚拟机和 Lua 语言的虚拟机。这里你需要注意，站机并不是不用寄存器，实际上操作数站是可以基于寄存器实现的，寄存器放不下的再移除到内存里，只不过站机的每条指令只能操作站顶的几个操作数，所以也就没有办法访问其他寄存器，从而实现更多的优化。现在你应该对虚拟机以及字节码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么如何借助工具生成字节码呢？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不纯手工生成字节码呢？当然可以，只不过借助工具会更快一些。就像你生成 LLVM 的 IR 时，也曾获得了 LLVM 的 API 的帮助。所以接下来我会带你认识 ASM 这个工具，并借助它为我们生成字节码。其实有很多工具会帮助我们生成字节码，比如 Apache BCEL、 Java Assist 等。选择 ASM 是因为它的性能比较高，并且它还被 Spring 等著名的软件所采用。 ASM 是一个开源的字节码生成工具， Groovy 语言就是用它来生成字节码的。它还能解析 Java 编译后生成的字节码，从而进行修改。 ASM 解析字节码的过程有点像 XML 的解析器解析 XML 的过程，先解析类，再解析类的成员，比如类的成员变量 field， 类的方法 method， 在方法里又可以解析出一行行的指令。你需要掌握两个核心的类的用法，一是 class reader 用来解析字节码，二是 class writer 用来生成字节码。这两个类如果配合起来用，就可以一边读入做一定的修改后再写出，从而实现对原来代码的修改。我们先试验一下用 class writer 生成字节码，看看能不能生成一个跟前面示例代码中的 my class 差不多的一个类。我们可以称呼这个类为 my class 2，里面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父函数。相关代码参考 gen my class 2方法，我只拿出其中的一段分析一下。你看看文中的示例代码，从这个示例代码中你会看到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 class writer 有 visit class visit method 这样的方法，以及 class visitor method visitor 这样的类。这是因为 class writer 用了 visit 模式来编程，你每一次调用 visit 什么什么的方法，就会创建相应的字节码对象，就像 LLVM 形成内存中的 IR 对象一样。第二个特点是父方法里面的指令跟我们前面看到的字节码指令是一样的，执行这个程序就会生成 myclass2.class 文件。把 myclass2.class 变成可读的文本格式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跟 myclass 的字节码内容几乎是一样的，只有类的名称不同。当然你还可以写一个程序调用 myclass2 验证一下它能否正常工作。发现了吗？只要熟悉 Java 的字节码指令，在 ASM 的帮助下，你可以很方便的生成字节码。想要了解更多 ASM 的用法，你可以参考它的一个技术指南。既然你已经能够生成字节码了，那么不如趁热打铁，把编译器前端生成的 AST 编译成字节码，在 GVM 上运行。因为这样你就能从前端到后端完整的实现一门基于 GVM 的语言了。其实基于 AST 生成 GVM 的字节码 逻辑还是比较简单的，比生成针对物理机器的目标代码要简单的多。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你不用太关心指令选择的问题，针对 AST 中的每个运算基本上都有唯一的自己码指令对应，你直白的翻译就可以了，不需要用到数覆盖这样的算法。第二，你也不需要关心寄存器的分配，因为 GVAM 是使用操作数栈的。第三，指令重排序也不用考虑，因为指令的顺序是确定的，按照逆波来表达式的顺序就可以了。最后，优化算法你暂时也不用考虑。按照这个思路，你可以在 PlayScript-Java 项目中增加一个 bytecode gene 的类，针对少量的语言特性做一下自解码的生成，最后我们再增加一点代码能够执行所生成的自解码，运行文稿中的命令可以把 bytecode.play 示例代码编译并运行。当然了，我们只实现了 PlayScript 的少量特性，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完善，你就可以逐步实现一门完整的基于 GVM 的语言了。说回我在开篇提到的话题， Java 程序员大部分都会使用 Spring， Spring 的 IOC 和 AOP 特性几乎是 Java 程序员在面试时必被问到的问题，所以了解 Spring 和自解码生成技术的关系能让你在面试时更轻松。 Spring 的 AOP 是基于代理的机制实现的，在调用某个对象的方法之前，先要经过代理，在代理这儿可以进行安全检查、记日志、支持事务等额外的功能。 Spring 采用的代理技术有两个，一个是 Java 的动态代理技术，一个是采用 CGlib 自动生成代理， CGlib 就采用了 ASM 来生成自解码。 Java 的动态代理技术只支持某个类所实现的接口中的方法，如果一个类不是某个接口的实现，那么 Spring 就必须用到 CGlib， 从而用到自解码生成技术来生成代理对象的自解码。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本节课我主要带你了解了自解码生成技术。自解码生成技术是 Java 程序员非常熟悉的 Spring 框架背后所依赖的核心技术之一。如果想要掌握这个技术，你需要对 Java 虚拟机的运行原理、自解码的格式以及常见指令有所了解。我想重点强调的有几点。第一点，运行程序的虚拟机有两种设计，一个是基于栈的，一个是基于寄存器的。基于栈的虚拟机不用显示的管理操作数的地址，因此指令会比较短，指令生成也比较容易。而基于寄存器的虚拟机则能更好的利用寄存器资源，也能对代码进行更多的优化。第二点，你要能够在大脑中图形化的想象出栈机运行的过程，从而对它的原理理解得更清晰。最后一点， ASM 是一个自解码操纵框架，它能帮你修改和生成自解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采用这样的工具。相信有了前几课的基础，你再接触一种新的后端技术时，学习速度会变得很快。学完这节课之后啊，你可能会觉得自解码就是另外一种 IR， 而且比 LLVM 的 IR 简单多了。如果你有这个感受，那么说明你已经在脑海里建立了相关的知识体系，达到了举一反三的效果。在这里我也建议 Java 程序员多多了解 GVM 的运行机制和 Java 自解码，这样会更好地把握 Java 语言的底层机制，从而更有利于自己职业生涯的发展。接下来是思考时间，你是否想为自己写的语言生成自解码呢？或者生成自解码的技术能否帮你解决现有项目中的难点问题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